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洪亮杰，目前在电子商务网站 Etsy 任数据科学主管，很高兴能和你在这里相识，也很期待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通过 AI 技术内参这个专栏，和你共同探讨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话题。在未来的一年里，我会为你讲解人工智能的核心基础，介绍顶级学术会议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广大工程师和数据科学家的个人成长出谋划策，也期待能为计划成立和管理数据科学团队的工程管理领导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我希望 AI 技术内参能够成为你的360度人工智能信息助理，帮助你在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稳步前行。那么我为什么愿意来写这么一个专栏呢？这让我想起了最近发生的一个片段。我在波士顿参加了一个有关数据科学的工业界会议，会场上一位目前在美国一家时装品牌 J.Crew 工作的数据科学家和我聊天，中间就问我，如果想在数据科学人工智能这个领域进阶，需要看什么样的资料，需要怎样才能不断学习和进步呢？我当时发现啊，自己很难为这位数据科学家推荐某一本书、某几篇论文、某一个资料就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事实上，回想我自己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成长，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太杂，而且很细。比方说，对于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从业人员来说，基础阶段需要系统的学习有关机器学习、概率统计的很多书，还有会使用相关的专业软件以及人工智能框架。然后，如果你希望能够在某一个专业领域，比如搜索、推荐，或者是图像技术、语音技术、智能驾驶等等有所发展的话，还需要阅读这些相关领域的很多技术论文，并且去实践相关的算法模型。更进一步，要想在技术公司能够真正成长下去，还有很多的工程技巧，以及实际经验需要你慢慢来习得。那么这些情况都会导致人工智能领域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有很高的门槛。我自己以及很多希望能够在这个领域有所发展的朋友，都很急切的需要有这么一个集中的、有计划的获取信息、获取高质量信息的平台。那么这让我萌生了自己来写这么一个专栏的想法。我希望 AI 技术内参这个专栏能够成为你在人工智能领域成长的灯塔，当你在茫茫的知识海洋里航行时候，帮助你快速找到核心的主干的信息和资源。我希望这个专栏能够成为你在职业发展上的朋友，让你对快速发展的行业不再焦虑，不再担心自己的知识会落伍，不再为如何在日新月异的信息中寻找有价值的学习资料而发愁。同时啊，我也希望这个专栏能够为你拓宽视野，让数据科学家、人工智能工程师了解到团队管理者是如何构建一个团队，如何来招聘从业人士的，让数据科学的领导者意识到如何培养数据科学家成长，让你对整个行业的生态系统有一个更加完整的认识。我在这个专栏精心打磨了三个模块。第一，我会为你讲解一些经典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些技术涵盖搜索、推荐系统、广告系统、图像处理等领域。了解这些经典技术能够让你迅速入门，并能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这部分内容帮助你分析核心的算法模型，并为你进行系统性学习提供纲要和指引。第二，我会带给你最新的顶级学术会议动态，帮助你了解和掌握这些学术会议最火热、最新的研究成果。每一年和人工智能相关的顶级学术会议有10余个，每个会议都有上百篇甚至几百篇论文发表，而这些论文和成果中找到有价值的信息，对于初学者甚至有一定经验的从业人员来说都是非常困难也非常耗时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个专栏里，我会为你精选内容，可以让你不错过任何有价值的最新成果。第三，我会在这个专栏里为人工智能的从业人员提供指南，帮助数据科学家和工程师提升自我价值，帮助人工智能团队的管理者构建团队，为你在职场发展中的关键步骤出谋划策。希望我们在今后一年的时间里，通过 AI 技术内参这个平台共同学习，共同成长。 AI 技术内参只是一个起点，希望你能够从这个专栏出发， 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前行得更好。